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60集，下狱三。隔壁的牢房里关着的是沈家的女眷，沈老夫人和常在清关在一处。沈万听着沈老夫人的抱怨和呻吟，心中渐渐地生出了一些烦躁。遥想两年前威武大将军沈府每天来拜访的人比比皆是，虽然都是冲着沈信的名头，可沈信常年不在京，沈府不缺银子，走出去谁不说一个气派呢？沈贵和他自己虽是文官，可也是逐年都在攀升的，两个女儿亭亭玉立，攀上一门好姻亲还可成为助理。沈元柏和沈元还健在，而任婉云精明，陈若秋温柔，倒是一副家和万事兴的好景象。不过短短两年，物是人非，竟然也会沦落到如此境地。沈贵病恹恹地问： 三弟，你究竟是犯了什么事啊？陛下竟然会连咱们整个府都抓起来。 我犯事？哼。 沈万冷笑一声说道： 二哥也是在朝廷中当过差的人，不知道陛下有心想要捉拿谁，随意捏个理由也能将人捉了吗？这便是陛下拿捏我的理由。 若真是办差不力，绝计不会将整个府的人都抓起来，这分明是要兴师问罪的意思。隔壁的常在清闻言惊呼一声，话语中都带了几分焦灼，说道： 竟是陛下故意的吗？陛下为何故意要这样做？莫非老爷在什么地方触怒了陛下？ 若是平常，沈万定然还会宽慰常在清几句，可一想到自己接到的从柳州传回来的消息，常在清竟然是有丈夫和儿子的人，便觉得恶心坏了。眼下看常在清这般焦急，也不知出自是何心理，沈万心中竟然有些快慰。常在清一心奔赴着富贵前程，所以隐瞒自己的真实模样，可是眼下富贵都成泡影，只怕现在后悔都来不及了。他挥了挥手，有些不耐烦道： 不知。 心中却是想到常随给他的那封信来。常随给的信是一位与他私交甚笃的朝臣写来的，那朝臣不知道从哪里得来一个消息，沈万的死对头上了一封折子，这折子上书写的不是别的，正是这几年沈万和傅修仪之间往来的证据。沈万这几年虽然并不是真的为傅修仪办事，但是早年间摇摆不定，不想要放弃定王这步棋，态度还是有些暧昧的，看在别人眼中倒像是他和定王之间早早的就结成同盟。而这些证据被文惠帝看到，文惠帝大为震怒也是可想而知，只怕此事想要善了是很难了。至于他的死对头怎么会突然有那些证据，沈万的心中其实隐隐约约猜到一个人。陈若秋与他做了这么多年的夫妻，因为陈若秋自己不懂朝事，沈万也没有刻意防过陈若秋，有些事情是很私密的，如果是陈若秋在背后捅的刀子，一切都说得过去了。想着原先陈若秋待他温柔可人，如今发了狂鱼死网破，沈万的目光落到隔壁常在清的身上，面色就渐渐沉了下来。如果没有常在清，他和陈若秋何至于夫妻离心，也不会有眼下这一遭了。这么一想，连带着常在清腹中的他的骨肉，沈万也是默然以对。沈万一家入狱的事儿，表面上是办差不力，知晓内情的人都知道，文惠帝这是震怒沈万私下里和傅修仪走得近，此事牵连了沈府一家，当然定王傅修仪也免不了好。 傅修仪在宫中的眼线隐蔽而众多，很快就得知了事情的原委。傅修仪怎么也没想到，沈万和陈若秋的夫妻家事竟然也可以牵扯出自己。眼下正是关键时候，万万不能让文惠帝在这个时候对自己起了疑心吧。同时，傅修仪也十分疑惑，今年文惠帝的身子大不如从前，所以对皇子与朝臣的关系比往年都要敏感得多。就在这个敏感时候，传出他和沈万走得近，这时间点似乎也太巧合了点吧。虽然坑的是沈万，可事实上他所担的损失不比沈万少。越想越是气闷，傅修仪冷冷道： 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 裴郎思忖道： 殿下眼下最好还是早些与此事撇清关系，不管用什么法子都要自证清白。 我自然知道先生意味如何， 证据确凿，极力否认反而刻意，殿下不妨顺势承认，将此事推到沈万一人身上。虽然陛下忌讳皇子私自结党，可若是沈万主动投奔，殿下烦不胜烦，陛下的心也许要宽些。 傅修仪点点头： 先生与我想的分毫不差，沈万这步棋只有牺牲了。不过这样的废子留着也多生事端，早些除了也好。 这话的意思就是要牺牲沈万了。奏折上的事情是否认不了的，一桩一件都有证据，有心去查谁都能查到。可若是这都是沈万一个人的主意，是沈万想要巴巴地攀上傅修仪，傅修仪不为所动，这一切便显得情有可原，傅修仪反倒是被连累的那一个了。只是这样一来，沈万身上所加诸的罪孽会更重，文惠帝震怒之下对沈万的惩处也就会越重。不过傅修仪当然不会在意沈万的下场，对他没有什么用的人，甚至惹来麻烦的人，傅修仪从来不会给予多余的情分。 我和沈家还真是有缘。 傅修仪面色冷然， 几次三番都坏事在沈家手中，不知为何这一次虽然是陈若秋而起，我却觉得没那么简单，好像背后有人在操纵一般。 裴郎心中一跳，面色却还是如同方才一般的淡然。 当务之急，殿下还是先自证为好，时间拖得越久，陛下余怒未消，恐是连累殿下。 傅修仪沈然一笑： 虽然麻烦了些，倒也不是死局。不过先生以为沈家留还是不留？ 裴郎温声说道： 既然阻了殿下大业，当是留不得的。 傅修仪朗然一笑，盯着裴郎说道： 先生这话正合我意，我还有些事情，先生先下去，有要事我会再与先生商量。 裴郎点头称是，告退之后转身离开，却没有看到身后的傅修仪盯着裴郎的背影，目光中闪过一丝阴鸷。沈万一家下牢狱之事传得人尽皆知，自然也传到了秦王府上。花园中的石桌前，沈月闻言顿时愕然不已，倒是皇甫浩瞧了来报的探子一眼，问道： 哦，真的全府都入狱了？ 千真万确。 那探子道： 听闻皇帝十分震怒，这次要治死罪呢。 皇甫浩转头去看沈月的神情，沈月惊诧之余有些不可思议，唯独不见的却是难过心伤。不由自主的，他的脑中又浮现起那日陈若秋对他说的话。当时沈月就觉得陈若秋话里有话，莫非沈家今日之果都是由陈若秋而起的？ 沈月不敢让黄甫浩察觉出自己的情绪，假意低下头，露出一副悲戚的模样。 啊，怎么会？ 单是办差不利，文惠帝怎么会抄了家？怕不是因为这个原因。 黄甫浩笑笑， 哼，只怕另有原因吧。 他说完，又看着沈月，问道： 月儿，想去看看沈大人吗？ 沈月吓了一跳，结结巴巴道： 眼下前去，只怕会让父亲伤怀，也给殿下添了麻烦，不必了。 沈府抄家，她是被嫁到王家的女人，所以才没有被牵连。可若是让人发现沈月尚且还在，谁知道会不会把她一起关起来？大难临头各自飞，沈家对沈月无情，沈月对沈家也没有存什么道义，生怕连累自己，躲避还来不及呢，哪里会眼巴巴地凑上去？闻言，黄甫浩倒也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纠缠，只是笑笑作罢。沈月心中暗自松了口气。待黄甫浩走后，沈月想着给陈若秋写一封信，问一问陈若秋，此事是不是与陈若秋有关？虽然心中还有些后怕和惶恐，不过眼瞧着沈家一大家子人身陷囹圄，沈月的心里竟然有几分幸灾乐祸。尤其是常在清，这个霸占了自己母亲地位的女人，如今还不是得跟着沈万一起受苦？这样想着，沈月便觉得自己能给黄甫浩当侍妾也没那么低贱，甚至还有几分沾沾自喜起来。若是他留在沈府，如今一起锒铛下狱的就是他了。沈月是这般想的。不过第二日，定京城就爆出了一则密文，这则密文如同投入水底的石子，激起千般浪花，让外头看热闹的人又找着了新的趣事话头，街头巷尾都说个不停，为人津津乐道，也让沈家彻底的成为了一个路人茶余饭后的笑话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